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秘书局5月5号发表了公报第1105号。公报指出，4月29号朴槿惠逆贼把霸占南朝鲜美军司令斯卡帕罗提请到青瓦台给他佩戴勋章等撒娇献媚丑态百出，并放出诡辩说要把北方持续的核与导弹威胁状况变成一个机会来打造实现无核化打开统一时代的基础的。朴槿惠今年3月也在接受外国一家媒体的书面采访时指控我国正当的自卫措施，放出令人可笑的妄言，说要以韩美同盟和国际协调来诱导北方发生变化，是奠定和平统一的基础等。我国依靠自立自强的威力，坚决粉碎敌对势力毒辣的孤立扼杀活动，沿着增强和遏制力建设强盛国家的道路奋勇前进。朴槿惠逆贼的奠定统一基础这个妄言，是精神病患者被我国这一高昂气势所惊恐万状而发出的一派胡言，只不过是亲美崇外和同族对抗根深蒂固的反统一恶女令人作呕的诡辩而已。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进行前所未有的制裁骚动和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比金核战争演习等，极力企图孤立和扼杀我国，但我国的政治军事威力增强百倍，在经济强国建设中取得飞跃成就，引起世界的惊叹。但是臭娘朴槿惠根本不识时务，白日做梦，妄图实现荒诞无稽的体制统一，并抓住美国主子的裤腿不放，放出一连篇的妄言等，央求扼杀统一民族。公报强调，臭娘朴槿惠逆贼荒唐可笑的体制统一梦想，不久将就成为一个匕首，让他断气。